攻读马家伯下第十章。马家伯及他的部下在上主领导之下收复了圣殿和京城，他们把外方人在广场上建立的一切祭坛以及庙宇都予以拆毁。洁净圣殿以后，他们另建了一座祭坛，然后打石取火，用取来的火重现中断了两年的祭献，又焚香点灯供饼。此后他们便伏伏在地，祈求上主不要让他们再遭遇这样的祸患。如果他们仍在犯罪，求他减轻惩罚，不要再将他们交付于毒神的野蛮民族。正在外邦人玷污圣殿的那纪念日，他们举行了祭奠礼，即基色楼月25日，按着举行帐篷节的仪式，兴高采烈地庆祝了8天。回想不久之前过帐篷节时，还像野兽一样藏在山上或洞里，为此他们都拿着花枝、青枝和棕榈树枝歌颂那每次他们能顺利清洁圣殿的天主，并且大家一致表决规定犹太全国人民应每年举行这庆节。有关安提约古号称厄披法乃的结局已如上述。后边维护宗教自由的战争。现在我们要述说这恶人的儿子安提约古欧帕托尔在位时所发生的事情，略述所有的战祸。他登基后便立了一位名叫里西亚的为国务总理，兼任切雷叙利亚和腓尼基的总督。此时号称马克龙的扑托勒米首先对犹太人主持正义，为了他们受的委屈就尽力和平对待他们。因此王的一些朋友在欧帕托尔面前控告了他，说他在各方面堪称为叛徒，因为他曾离弃了菲罗莫托托他管理的塞浦路斯而投奔安提约古厄披法乃，因为他自觉不配荣居高位，遂服毒自尽。当戈尔基亚做了那地的总督以后，便招募外方人从军，利用各种机会同犹太人交战。同时占有一些重要堡垒的伊杜莫亚人也骚扰犹太人，收留从耶路撒冷逃亡的人，意图发动战争。马加伯及他的部下在埃肯祈求天主协助自己作战以后，就动员攻击伊杜莫亚人的堡垒。他们英勇作战，占据了那些据点，把城墙上作战的人都击退，凡落在他们手中的都一概杀尽，杀了不下20000人。有9000多人逃到2座特别坚固且贮藏有各种急需物品的堡垒里。马加伯留下西蒙、若瑟、扎克约和他的军队足够围困堡垒，自己便往危急的地方去了。但是西蒙的部队贪财，受了堡垒中一些人的贿赂，收得7万达马，而让他们一些人逃走了。马加伯一知道这事，就召集军民的军长，斥责他们为银钱出卖自己的兄弟，把与自己交战的敌人放走，因此把这些叛徒处死，并立时进攻这2座堡垒。战事在他的手中进行得很是顺利，在这2个堡垒里又杀了20000多人。从前被犹太人打败的提摩太又聚集一大批外方士兵，并招募不少来自亚细亚的骑兵，想用武力去占领犹太。但他快来近时，马加伯和他的部下都头上撒土，腰束苦带，恳求天主，跪伏在祭坛的前阶上，恳求天主向他们大发慈悲，按着法律所宣示的，与他们的仇人为仇，与他们的敌人为敌。祈祷完毕， 就拿起武器出发，走到离城相当远的地方，靠近敌人就停住了。天已破晓，两军交锋，这一方不是依靠兵力，而是依靠天主作为成功和胜利的保证，另一方却只仗自己的勇气而来作战。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时，敌人看见从天上降下五个光辉灿烂的人，骑着金配的马走在犹太的前面，把马加伯围在中央，用自己的盔甲掩护他，使他不受伤害，然后向敌人放射箭矢和雷电，使他们目眩惶惑，秩序大乱，结果杀死步兵25,000，骑兵600。提摩太只得逃到一座凯勒阿管辖的名叫格泽尔最稳固的堡垒里去。马加伯与他的部下4天奋勇围攻这坚固的堡垒，里面的人仗着地势险要，狂傲谩骂，口出恶言。至第5天破晓时分，马加伯军中有20个少年，被这些谩骂激得怒火如焚，于是奋勇越墙而上，咆哮如野兽，逢人便杀。同时有别的一些人也越墙而上，四面袭击里面的人，又放火烧楼，燃起烈火，把谩骂的人活活的烧死。另有一些人却冲破城门，让其余的军队进去，迅速的把城市占领，杀了藏在蓄水池中的提摩太和他的兄弟凯勒阿与阿波罗法乃。战后他们咏诗唱歌赞美上主，因为他对以色列特降洪恩，使他们获得了胜利。